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啊，在世上我们能够天天经历到你的恩典，因为你啊，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你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也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啊，活在世上是有盼望的，也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他要来更新整个啊被造的这个万物，我们带着这样子盼望的心、感谢的心来天天来跟随你，也谢谢主，你保守我们啊教会，看到有弟兄姐妹完成他们啊的这个学业，啊开始准备进入社会，来进入这个职场，愿你来看顾他们的脚步，也让我们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认识到这个工作在你的国度里面的这个角色跟它的重要性，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悟性，把一切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啊，这个月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一个月，因为啊，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完成了他们的学业，那咱们啊，这个啊，这几天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已经在参加这个毕业典礼，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礼拜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姐妹现在正在参加她的毕业典礼，而且是她父母从国内老远赶过来的，为的是参加这样子的毕业典礼。这个礼拜我们也看到也有其他的父母亲来看望他们的孩子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毕业对我们人生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对大部分的人来讲，这个是我们结束了我们的这个学业，然后开始进入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场，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记得我1986年把我这个博士论文写完答辩完了以后，我非常的高兴，我跟我太太讲，这个是我最后这一辈子最后一次写论文了，感谢主哈。结果出去上班4年以后，我又回到神学院里面，还在里面读书，奇怪，这个上帝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个神学院读了3年以后，又在写硕士论文。哎，这个，哎，我们进入这个职场，参与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是什么？那工作在神的国度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那你对工作的这个理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知道工作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可是在离开了这个圣经，没有圣经的启示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工作对我们是重要的。大部分的人或者很多人对工作的看法是什么？就是一个赚钱的一个途径啊，因为我们每个月都有账单要付，房租要付等等，有很多的 payment， 那我们需要有工作，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有钱可以来付每个月来的这个账单。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工作可以换取金钱，金钱可以买我们所想要买的这些东西。那现在问题是，工作是不是只是一个来维持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现状，或者生活的一种方式的一个途径呢？是不是单单的是这样子呢？如果是的话，可能今天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待遇的工作，可能正确的是这样子来讲啊。那可是同时间你可能一边上班一边你在痛恨你的工作，你不喜欢你在做的。如果我们对工作的看法只是纯粹的就是来赚钱来过生活的话，那今天我们看我们的工作，我们只看到工作的价钱，而没有看到工作的价值。我们看到这个价钱为什么？因为你上班的话很简单，薪水多少钱，福利是什么，每年有多少钱的这个多少时间的度假等等，而我们只看得到这个工作的这个价钱 price， 没有看到它的价值，它的 value。 所以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有的人对工作的看法是另外一种看法，他把工作当成他一种自我实践的一种方式， self realization， 一种自我实践的这个方式。 或者是他把工作看成一种他来对自己的价值的一种肯定的方式。那有的人把他每一天的每一个月哈带回家的这个支票，当然现在不是带回家的支票，现在是 direct deposit， 直接存到你这个账户里面。他把这个，他把他的所赚来的这个钱，然后把他他的这个工作上面他所成就的，他所做成的这一切东西，来给自己的价值的下一个定义，或者给自己价值的下一个肯定。那用宗教的术语来讲的话，他们在 justify themselves， 他们用自己的工作来称义，自以为义称义。那如果今天我们人到了中年，假如被裁员怎么办？如果公司经济不景气，大批的裁员怎么办？如果我们所做的这一行很多的工作现在 outsource 到亚洲去了怎么办？到了印度那里去了怎么办？如果你做的这个 industry， 你整个这个这一行的全部都在走下坡的话怎么办？如果你所做的工作受到这个现在金融风暴的这个影响，不景气的影响的这个后果是怎么办？如果我们到了中年被裁员了以后，我们再去找工作，发现工作很难找，或者是如果找到一个工作，可是这工作待遇比原来的那个是相差很远的话，怎么办？很多人现在是面临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那如果有一天你需要退休了，或者是你被迫下岗的话，那怎么办？如果你把你自己的价值，你的自我的实践 self-realization， 你把这个东西定在你工作的上面的话，有一天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失业以后他活不下去了，他自杀，或者有的人他退休了以后他实在是不知道在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是什么，结果他就得了忧郁症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很重要，因为我们人生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岗位上面。那今天当我们完成学业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社会，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人生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这个答案。那这个答案不是在人这里会有的，这个答案在圣经里面才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这个工作的这个意义是什么。那我们要看工作这个意义的话，我们要回到创世纪里面，首先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那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这个不等于说上帝是有两个鼻孔两个耳朵一个嘴巴等等，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上帝的形象的这个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个灵， God is a spirit， 神是个灵。神是个灵的话就是说他没有物质的。所以上帝的形象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里面有两个意思。这个上主日学的话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第一个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人有很多的属性，我们的 attributes 是来自于上帝自己。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当上帝这个圣经用的是一个比喻性的言语，当上帝对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的时候，就是说上帝把他的灵把这一份的属性给了这个人。那今天我们因为是神按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有道德的这个观念，那其他的动物就没有。我们有价值的这个观念，其他的动物就没有。那今天要毕业不是那么简单，你想想想看，一个人要毕业他要修过多少课，他要做多少个作业， OK， 他要交多少个 paper， 他要考多少次的这个考试，那最后换来是什么？一张文凭，就这么一张纸而已。可是这个纸背后有它的价值，这不是单单的另外一张纸而已。这个纸你可以拿镜框框起来挂在墙上啊，这个是UW Medicine， 最好是 PhD 就更好。这个纸挂在墙上有别于其他的纸，这个纸背后这个学位背后有它自己的这个价值。 人有道德的观念，人有价值的观念，人知道什么是良善的，人知道什么是美的。哎，窗子现在装起来了，很漂亮，比以前那个黄黄的这种恩暗的这种感觉好很多，所以下次觉得很这个很亮起来，整个房间。人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美，人知道什么是信实，人知道什么是慈爱的，人知道什么是公义的，人知道什么是怜悯的，人知道什么是追求卓越，追求 excellence。 为什么人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表现呢？因为人是按照神按照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人今天有这些属性。那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个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就是人做上帝所做的事情，人效法上帝，就是这个意思。 We act like God， 我们的行为举止是在效法上帝。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如果你单单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那你对上帝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如果我们做单独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我们对上帝的印象就是上帝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仁慈的君王。首先他是个君王，那为什么他这个君王的他有君王的这个形象？因为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是完全按照他的旨意去成就的。那第二个，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是和谐的，是 harmonious， 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个之间的这个搭配，这个协调是这么和谐的。所以上帝是个仁慈的君王。那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的结果，然后就是要人去管理其他的整个被造的这个万有，被造的这个宇宙。所以人在整个宇宙里面，上帝主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身份地位是一个很特殊的。上帝是委派人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然后委派人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所有的被造的这个万物。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26节到28节这样子讲，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管理就是治理的意思，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爬行的生物。所以这里讲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的牲畜，及全地跟地上所爬行所有的生物。这是什么？这是整个被造的这个万有。然后于是27节，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所创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他，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所有的这个生物。被人的在整个宇宙里面，在被造的这个万物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来扮演反映出来上帝仁慈的君王的这个形象，来管理被造的这一切。那这个就是人当初创造的时候上帝给人的这个工作。所以人的工作跟他在宇宙里面的这个定位，他的 role 角色很重要，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看的话，工作有好几个，有很多方面来讲是很重要的。那重要性是什么？第一个，工作给我们有机会操练怎么样来对上帝忠心 ，faithful to God， 主啊你忠心。管理被造的万物，这个是给所有的人的，是给所有的人的。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其实包括你在公司里面所做的事情，跟你在家里面、你在社会里面所做的这个事情。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来管理上帝的整个创造的万有里面一小部分而已，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那一部分。以弗所书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这样子写的，保罗说，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像是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务，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所以今天我们工作是什么？是我们直接向上帝来负责，来管理上帝创造的这些万有，来托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工作一个是我们怎么样来对上帝忠心。那第二方面来讲是什么？就是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发挥我们的这个创造力。我们 exercise 我们的 creativity， 实现我们的这个创造力。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个创造的神，他是一个 creator God。 那今天我们人是上帝按照的形象所创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人有创造力，我们有 creativity。 因为我们人做事情不只是做重复的来做，而且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越做越好，越做越好。所以现在做的汽车比20年前做的汽车就好很多。所以那所以人因为能够不断的来改善设计，人因为不断的能够来创造更好的东西，所以人今天会产生文明 civilization， 人会有文明，人其他的动物之间就没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装的这个窗子呢，这个是绝缘，比以前的那个好很多。以前那个窗子是绝缘很差的 single pane， 现在我们这个窗子是 double pane， 两层的，而且绝缨的效果也很多。那以前外面刮大风的话，其实我们那个缝很大的，那个冷风冬天就吹到这里面来，现在的话这个外面的噪音也减少了，这个冷风也不会自己吹进来，所以将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heating bill 的话会减少，先减少。所以我们人可以把东西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为人有这个创造力，人有 creativity。有一个姐妹她分享，她做菜呢，她老是喜欢变花样，不会永远做的是一样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创意。OK，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人创意比较少，像我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我喜欢每次餐馆都是原来已经吃过的这个菜，所以第二方面工作是什么？是我们 exercise creativity。 第三方面是什么？第三方面是我们来执行我们这个实行统治 exercise dominion， 实行统治。所以这个是上帝按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上帝创造我们来管理其他的这个被造的这个万物。所以这个是我们工作的这个重要性。不论你是拿薪水也好，不拿薪水也好，这个工作本身是给我们有机会来实行这个统治，所以这个很重要。我曾经提过，这个我们的孩子也是神按照形象造的，因为他们是人，所以孩子的话，你要给他有更多的这个责任感。因为上帝创造他就是来让他去 exercise dominion， 来实行统治的，如果我们过分保护我们的孩子，替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很多的这个决定，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永远长不大。那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后现代的很多的这个孩子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父母对他们保护太过分了。所以有些学校说这个后现代的这个孩子是叫茶杯啊 teacups， 很脆弱的，一碰的话就会受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孩子的话，这个要，因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他们的，所以他们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要去操练他来负起更多的这个责任，来好好的管理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好，所以工作给我们有机会操练对上帝的信心，给我们有机会来发挥我们的这个创造力，来有机会来实行来统治。那最后一方面工作是给我们有机会来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在我们顺服听命于上帝来忠心的来执行上帝给人的这个使命，来管理整个万有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去荣耀上帝。这个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工作的这个重要性。所以为什么今天工作来对我们人来讲的话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的 being， 跟我们的身份有很有密切的关系，是 closely related， 跟我们的这个 being， 我们的身份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上帝当初创造人，给人有这个工作扮演，宇宙里面来治理呢，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可是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了，亚当夏娃吃了果子，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学家把那一个事情，那个事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堕落，叫做堕落。那我们今天活在是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那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对我们的人的工作就有很大的一个负面的这个影响。 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亚当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上帝跟他们说，上帝说，地就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所以从上帝的这个审判的那一刹那开始呢，现在人的工作现在不再是一个值得享受的事情了，而是充满了各种 frustration， 充满各种 frustration。那这个对罪对工作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传道书》啊，这一本书里面有几节圣经就在讲这件事情。这个《传道书》，《传道书》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这个做《传道书》的这个作者就讲到，工作里面很多东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无意义的。这是一个堕落以后世界里面这个工作的光景。这个传道书的作者说是这个劳碌的，是虚空的，用我们今天话的来讲的话是不给力的。今天我们人的工作是不是那么给力 ？OK， 如果现在翻译圣经的话，可能可以用不给力的话这个字翻，大家都很明白啊。你看第十七节，传道书的这个第十七节，第二章十七节说：因此我恨恶生命，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都使我厌烦呢。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劳碌一生都是虚空。所以他讲了这里的这个劳碌的话，就是指工作，就是指工作。他的劳碌是一生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如果读刚才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他对工作不是那么乐观的。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作者，尤其是有一个牧师读了传道书，这个以后他说什么？他说传道书的这个作者太乐观了。好，那传道书这个作者他说，这个人堕落了以后，这个劳碌啊，这个工作是虚空的。他讲最起码他给我们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当你公司里面你辞职了不干了，或者被裁员了等等，将来或者是学校里面毕业了，会有另外一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那这个接替你工作的那个人呢，这个人可能是个笨蛋，可能是不给力的，可能是个 fool， 是这样的，可能是个愚蠢的人，不是那么有智慧的。你看十八节到十九节，那这是他给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工作是虚空的？他说：“我恨我一切的劳碌，他真的不太喜欢他的工作。我恨我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不得不把劳碌的成果留给后人。”OK。所以等到你毕业了以后，另外一个副会 take over 你的 PhD project， 你的研究，你要把劳碌成果留给后人。那人就是那个人，将来是智是愚，聪明的还是笨的，有谁晓得呢？没有人知道。可是他竟要掌管一切我劳碌得来的，就是在我日光之下用智慧得来的，这又是虚空。所以的话，你每一个工作我们做了都有告一个段落的时候，那谁来接这个工作呢？不知道，不知道。如果来的这个人是愚呢，是笨的人怎么办呢？那你不是白做了吗？那过去这一年当中很简单一个例子，这个很多年前，这个 George Eastman 这个人呢，他开创了柯达这个公司 Kodak。把它做成这个世界上一流的这个公司，在他那个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竞争的这个对手的。那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当中柯达怎么样？柯达宣布破产了，宣布破产。好，那其实宣布破产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数码相机啊 ，digital camera 是柯达发明的，他们曾经一度领先的。那结果柯达的这个管理人呢 ,management 呢，他们不敢发展这个技术，因为他们怕会影响他们胶卷的生意。那结果他没有去开发这个技术，别的公司去开发这个技术，技术开发的结果是什么？这个胶卷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所以传道书做的这个作者说什么？哎呀，这个将来十九节那人将来是自私于有谁晓得呢？可是他竟然掌管一切我劳碌所得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下一个人呢， 可能没有办法来体会或者 appreciate 来感谢你劳碌所得来的这个成果。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给第二个原因，他说于是我转念，在日光之下我劳碌所劳碌的一切心感绝望，因为人是用智慧知识和技能所劳碌得来的，却必须留给未曾劳碌人的为分，这也是虚空，是极大的这个憾事啊。哎，你看到了没有，这里他说人是要用智慧啊，不知道要花多少个脑筋去做出来的实验的结果，知识你要读多少个 paper， 然后技能所劳碌所得来的却给要留给下一个人，未曾劳碌人分给他。哎啊，所以你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出来的这个结果，哎啊，那啊，或者是你教授花了很多时间，可能花了三十年研究出来的结果，那下一个 PhD 学生根本完全不 appreciate， 好像把它理所当然的，这么简单的个东西，搞了你三十年，这个人是不是大脑有问题？哎，那完全不能够 appreciate。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现象。这个下一个学生啊，不论是个 PhD 学生或者是博士后也好等等，他们这个没有办法来体会说，哇，原来这一些这个书里面或者是 paper 里面这些成果是这些人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啊，这个这么多的晚上熬夜搞出来的这个结果。好，所以这个传道书的这个作者他说，说什么？说这也是虚空，是极大的憾事。哎呀，太不给力了。所以今天我们堕落以后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工作呢，就是 full of frustration， 很不给力。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的结论，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和操心，我们一切的工作跟操心，就是在他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劳碌一生，他的担子既痛苦又烦恼，在夜间也不能安心，这个也是虚空。所以你是白天工作，晚上在那边担心啊。所以有很多人搞电脑，我说到电脑很辛苦的啊，因为你人离开办公室，这个问题还在你脑袋里面。我在吃完饭，一边吃饭一边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我太太是好，她是护士，她下班就下班了，她下班就从来不需要把工作带回家里面去。他一过两天回去上班的时候，另外一批病人，那些病人有的好的有人就走了，他一下班以后是下一班的人的事情，他们去照顾那些病人。所以对于这个传道书的作者说，哎呀，这个是其实啊，这个我们一生的工作这个担子是什么？又痛苦又烦恼，在夜间也不能安心，这个是我们人堕落以后这个工作的这个光景，已经不是那么享受了。那我们在工作里面遇见了这个 frustration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原因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上帝的这个对人的这个犯罪的惩罚。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说，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子，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二节说，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一同在痛苦呻吟，一同在痛苦呻吟。所以整个宇宙是浮在虚空之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整个人生呢都受到这个堕落的影响，所以都碰到很多 frustration， 所以碰到的很多是不给力的，不给力的时候多，给力的时候少。那上帝对人的惩罚是什么？因为人背叛了上帝，因为人背叛了上帝，所以上帝让人管理的这个万有也背叛人。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工作，我们是在 frustration 的情况之下。好，那感谢主，我们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上帝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今天当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上帝看我看的不再是我这个抵挡上帝的罪人，乃是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上帝面前过的无罪的这一生。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天父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到我。 那我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咒诅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被除掉。为什么有一部分的被除掉了？因为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是在神的国里面有份。那神的国已经来了，神的国呢来的结果就是堕落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已经 partially 一部分的被扭转过来了。那为什么只是一部分被扭转过来呢？因为神的国虽然已经临到的，可是还没有完全临到。神的国虽然已经来了，可是还没有完全临到。那如果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话，你需要开始来参加主日学。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因为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施洗约翰当问这个问耶稣差门徒来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这个耶稣就引用旧约圣经来回答他这个心里面这个问题。神的国已经临到的时候，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瘸子可以行走，患麻风病的人可以得到洁净，聋子的人可以听见，死人可以复活，穷人有福音听传给他们。那圣经里面没有讲说抽烟的可以戒烟，不过意思也是在里面的。就是说这个堕落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耶稣基督使万有与上帝和好，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现在 reverse partially 开始 reverse 这个堕落以后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所以今天有疾病，有各种不同疾病的，不论是瞎眼的、瘸腿的，或者患麻风病的、聋子的等等，都可以得到医治，使人可以得到复活。那今天这个 reversal 这个扭转过来，包括我们的工作在里面。那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已经不再被定罪了，不再被定罪了。今天我的工作不是在 frustration 之下，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可以开始祝福我跟我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使徒彼得是本来是干什么的？彼得是打鱼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他碰到耶稣的那时候呢，那一天晚上他整夜劳力打不到鱼，结果耶稣就这个对打鱼的人来讲，整夜劳力打不到鱼就等于我们今天失业 ，OK， 这是同一回事情。当时的人是没有银行里面这个存款的，你打不到鱼，就第二天你没有鱼到鱼市场去卖。那你家里面的生活你可能就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换句话说的话，他碰到耶稣的话，那一天晚上刚刚被雷奥，差不多是这样子。哎，他打整夜劳力打不到鱼，结果是什么？结果耶稣来指点他如何去打鱼，打到结果是什么？这个船鱼到了这个多到一个地步，那个船差点要沉掉。那彼得打鱼打不到鱼，这是什么？这是他工作上不给力。那今天我们有同样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上帝可以用他大能的手来 intervene， 来托付，来托住，来医治，来解决我们在工作上面遇见的各种不同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回去来扮演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可以在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上来荣耀神。所以哥林多这个前书第十章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是为了要荣耀神的荣耀而行。那今天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工作，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老板去工作啊，不是为了糊口，不是为了赚钱，当然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努力去做，而是什么？而是我们恢复到原来当初创造我们人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可以去荣耀神。因为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因为今天我在耶稣基督的人，我不只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而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缘故，所以我也活在一个救赎的世界里面。我已经活在一个救赎的世界里面，这个救赎已经临到了。有一天这个救赎要完完全全的领到，这是我们这个救恩的第四个部分，完满的这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工作不再是 落在上帝的这个咒诅之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求告上帝啊。那愿神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工作，让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都能够学习怎么样来荣耀神啊，也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本身它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因为我们各种不同的劳苦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不是突然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救赎让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世上，不论是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婚姻也好，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不再是在这个 frustration 之下因为知道我们虽然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是因为你已经来了，你是救赎主，你是 redeemer， 你要在我们身上来做救赎的工作，你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你已经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已经不再这个被定罪了，并且主你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的周围，你要继续来做拯救的工作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遇见各种不同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知道因为你的缘故，这个神的祝福已经毫无拦阻的来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不同的岗位上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荣耀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证道，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圣诗来回应，是292首，耶稣大爱深不可测。 弟兄姊妹请坐。现在牧师来主持给毕业生祷告。 好，我们请在座的我们这个毕业生来到前面，这个包括 Olivia 在里面哈 ，Olivia 还有一门课还没有修，不还没有搞完，那 OK。